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一，农历4月20，北京多云见晴，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思路精神，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习近平为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及嘉宾举行欢迎宴会和文艺演出。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和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李克强分别会见智利、哈萨克斯坦、俄罗斯领导人和国际金融机构负责人。 张高丽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全体会议并致辞。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举行6场平行主题会议，签署系列协议，达成多项共识。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强调坚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思路精神，携手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开幕式。央广记者侯燕、焦莹、马闯、刘乐报道。 这次高峰论坛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4年来最高规格的论坛活动，是今年我国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之一。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各界嘉宾齐聚北京，共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计。上午9点，习近平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会场，张高丽宣布论坛开幕，习近平走上主席台发表演讲。他首先回顾了古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指出古丝绸之路打开了各国友好交往的新窗口，书写了人类发展进步的新篇章，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思路精神，这是人类文明的宝贵遗产。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段历史表明，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习近平指出，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4年来建设成果丰硕。 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理事会等重要的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的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建设成果丰硕。 习近平说，4年来政策沟通不断深化，设施联通不断加强，贸易畅通不断提升，资金融通不断扩大，民心相通不断促进。丰硕的成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符合各国人民利益，具有广阔前景。我们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行稳致远，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习近平强调，首先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 古丝绸之路沿线地区曾经是流淌着牛奶和蜂蜜的地方，如今很多地方却成了冲突动荡和危机挑战的代名词，这种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我们要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营造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着力化解热点，坚持政治解决，要着力斡旋调解，坚持公道正义，要着力推进反恐，标本兼治，消除贫困落后和社会不公。 习近平指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繁荣之路。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我们要深入开展产业合作，我们要建立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金融保障体系，我们要着力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我们也要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为互联互通提供机制保障。 习近平还表示，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习近平强调，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所有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友好合作。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分享发展经验，不会干涉他国内政，不会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更不会强加于人。我们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而将开创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不会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而将建设和谐共存的大家庭。 习近平表示，中国已经同很多国家达成了一带一路务实合作协议，其中既包括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能源等硬件联通项目，也包括通信、海关、检验检疫等软件联通项目，还包括经贸、产业、电子商务、海洋和绿色经济等多领域的合作规划和具体项目。中国同有关国家的铁路部门将签署深化中欧班列合作协议，我们将推动这些合作项目早日启动，早见成效。中国将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资金支持， 向丝路基金新增资金1000亿人民币，鼓励金融机构开展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规模预计约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将分别提供2500亿元和1300亿元等值人民币专项贷款，用于支持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和金融合作。 本届论坛期间，中国将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同有关国家协商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将从2018年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习近平说，中国将在未来3年向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600亿元人民币援助，建设更多民生项目。 我们将向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提供20亿元人民币紧急粮食援助，向南南合作援助基金增资10亿美元，在沿线国家实施100个幸福家园、100个爱心助困、100个康复助医等项目。我们将向有关国际组织提供10亿美元落实一批惠及沿线国家的合作项目。 习近平表示，中国将设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续联络机制，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能力建设中心。习近平最后还强调，一带一路建设向所有朋友开放，不论来自亚洲、欧洲还是非洲、美洲，都是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的伙伴，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 中国古语讲啊，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啊。阿拉伯谚语说，金字塔是一块块石头垒成的。欧洲也有句话，伟业非一日之功。一带一路建设是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让我们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实施，一点一滴抓出成果，造福世界，造福人民。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并在国家大剧院举行文艺演出，欢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外方代表团团长及嘉宾。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出席。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晚上6时许，出席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高级别会议的嘉宾国政要和国际组织负责人及配偶相继抵达人民大会堂。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大会堂二层迎宾厅迎后，同贵宾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合影留念。随后，大家一同步入宴会厅，习近平发表致辞，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各位贵宾的到来。 北京是千年古都，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迁，北京更是一座国际化大都市，东西方不同文明时时刻刻在这里相遇和交融。一滴水里观沧海，一粒沙中看世界，北京从历史上的小城成为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人类生活在共同的家园，拥有共同的命运，人类历史始终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遇、相知中向前发展。 习近平说，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就是怀着友好交往的朴素愿望，开辟了古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今天我们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共商一带一路建设，是历史潮流的延续，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 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文明交流的渴望，也继续担当文明沟通的使者，推动各种文明互学互鉴，让人类文明更加绚烂多彩。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将成为拉近国家间关系的纽带，让各国人民守望相助，各国互尊互信，共同打造和谐家园，建设和平世界。一带一路承载着我们对共同发展的追求，将帮助各国打破发展瓶颈，缩小发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发展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把每个国家、每个百姓的梦想凝结为共同愿望，让理想变为现实，让人民幸福安康。 他最后表示，我们将在雁栖湖畔举办圆桌峰会，共同规划一带一路建设合作大计。一带一路建设正站在新的起点上，开启新的征程。 我们正走在一条充满希望的道路上，我相信只要我们相向而行，心连心，不后退，不停步，我们终能迎来路路相连、美美与共的那一天。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会像古丝绸之路那样流传久远。现在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一带一路建设美好的未来，为各国发展繁荣，为这次高峰论坛圆满成功，为各位嘉宾和家人的健康，干杯。 宴会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同贵宾们一同前往国家大剧院观看主题为《千年之约》的文艺演出。演出在恢宏大气的歌舞声中拉开帷幕，精美的敦煌壁画、飞天的仙女、大唐盛世的百乐齐鸣，展现出古都喜迎各方宾客的盛景。 央广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会见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 3年多来呢，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你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领导人的积极支持和响应。正是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包括一带一路建设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在内的有关合作取得了早期的收获。我们的朋友圈也在不断的扩大，共同利益的蛋糕汇集到了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俄两国是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发展和深化中俄关系是两国的战略选择。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中俄两国发挥了大国担当，致力于推动叙利亚、朝鲜半岛核等热点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对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的压舱石作用。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我们都坚定信心，并肩前行，坚持把发展相互关系作为本国外交的优先方向，全力把两国关系发展好、维护好，推动各领域的合作取得新的、更多的成果。 习近平昨天会见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习近平指出，中哈建交25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快速发展。 “一带一路”这就是首先是在哈萨克斯坦提出来的，实际上这也是我们共同的一个理念。我同总统先生每年都有多次的会晤，可以说我们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在务实合作方面，双方不断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思路，产能、经贸、能源、农业、互联互通等领域的合作全面的推进。中哈两国已经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哈方以建交25周年为契机，携手推动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更广空间迈进。 当天，习近平还会见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习近平指出， 印度尼西亚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有特殊的渊源。2013年10月，我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的时候，首次提出这个倡议。总统先生执政后呢，提出将印度尼西亚建成全球海洋支点，这两者是高度的契合。近年来，两国积极对接了上述的建议和构想，全面深化合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同东盟国家一道共同推动中国东盟关系和东亚合作得到更大发展。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落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经济技术合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文件的签署。 各位听众，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领导人圆桌峰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并致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今天下午将举行记者会，习近平主席出席记者会，介绍高峰论坛主要成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经济之声、中华之声、华夏之声、香港之声将并机进行现场直播，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也将同步进行网络直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届时也将现场直播，敬请关注。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分别会见了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智利总统巴切莱特、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俄罗斯总统普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和世界银行行长金庸。在会见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智方加快发展战略对接，打造中智自贸区升级版，向国际社会共同发出推进经济全球化、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保护主义的积极信号。在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将“一带一路”倡议同哈方光明之路发展战略更好对接，扎实推进产能合作，促进过境运输发展，推动两国中小企业扩大合作。在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乘势而上，扎实推进两国金融、地方、农业、能源、民用航空等领域现有合作，进一步挖掘合作潜力，构筑大项目带动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共同助推的合作新格局。在会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时，李克强指出，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在重要位置。我们有能力维护中国金融市场的稳定， 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中国将继续坚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会见世界银行行长金庸时，李克强指出，中国愿同世界银行加强合作，围绕培育新动能等问题开展共同研究，助力中国经济加快实现转型升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昨天出席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全体会议，并发表题为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五通交流合作的致辞。央广记者马哲报道。 张高丽表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所在，要以五通为抓手，广泛凝聚合作共识，全面提升合作水平，打造新型合作平台，让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地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 这次论坛期间还将签署一批对接的合作协议和行动的计划。面对新的机遇、新的挑战，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优势互补，平等参与，共谋发展。 张高丽表示，一带一路建设事务将由大家共同商量，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由大家共同建设，一带一路建设成果将由大家共同分享。 希望大家充分交流，集思广益，深入探讨世界经济发展的国际合作大计，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昨天举行六场平行主题会议，来自国内外1500多名代表分别聚焦五通和智库交流，展开深入探讨，签署系列协议，达成多项共识。央广前方报道组报道。 政策沟通是五通之首，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说，未来在完善政策沟通方面要努力加强四个方面的对接。 第一个层面就是发展战略的对接，找准共同行动的方向。第二个层面是发展规划的对接，明确为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第三个层面是机制与平台的对接。第四个层面是具体项目的对接。 五通中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中国交通部部长李小鹏表示，下一步将加大力度推动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联通。昨天，交通部与国际海事组织、国家民航局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还分别签订了合作意向书。贸易畅通在五通中是核心，昨天超过60个与会国家宣布通过推进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倡议，倡议主要围绕促进贸易增长、振兴相互投资以及促进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三方面明确各方共识，并提出具体举措。商务部部长钟山透露，未来5年，中国将从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口2万亿美元商品。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央行行长周小川强调，一带一路的核心是共商共建和共享，不能靠一个国家单打独斗，需要沿线国家共同努力才能搞好融资合作。民心相通对一带一路来说，只有心贴近了，做事时才能更加减少阻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表示，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一带一路倡议是使所有人享受发展、平等、包容的一把钥匙。 一带一路的恢宏篇章正在徐徐展开，海洋和内陆经济正在被打通。 中宣部部长刘锡宝昨天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智库交流平行主题会议，发表题为携手打造智力丝绸之路的主旨演讲。刘锡宝希望中外智库加强交流合作，建设好智库联盟和合作网络，共同建设智力丝绸之路。 中国同一带一路参与国大力推动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不断改善营商环境，多国与会商贸负责人高度评价一带一路倡议。央广记者刘飞、张小璇、王宗英报道。 2014年到2016年，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马来西亚贸工部第二部长黄家全表示， 习主席讲啊，开放是一个大方向，关门会使到这个经济不能够发展，的确是如此。我举个例子，去年中国 一个国家就生产了2800万辆汽车，这个2800万辆的意义加进去这个国际的市场呢，就使到这个汽车工艺这个研发的基础就加强了。 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埃尔多认为，一带一路倡议非常重要，因为互联互通将同时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 And you know, in Europe, in the European Union, 在欧洲和欧盟，我们正在面对和解决一系列问题，主要是经济和安全问题。为了度过经济难关，我们需要与正在迅速发展的地区建立更加标志性的、更广泛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和它的周边地区。 据了解，本届论坛期间，中国将同30多个国家签署经贸合作协议，同有关国家协商自由贸易协定。毛里求斯外交、地区一体化和国际贸易部部长卢切米纳赖舍表示，他相信“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将会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正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吸引了全球70多个国际组织的广泛参与，与会国际组织领导人纷纷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促进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伟大工程，堪称区域合作发展与增长的典范。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在高峰论坛开幕式上致辞说，一带一路倡议根植于全球的发展意愿，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目标高度吻合，将惠及整个世界。世界银行行长金庸表示，世行将动员所有资源来帮助实现倡议的伟大愿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当天高度评价了中国医疗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并期待世卫组织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与中国展开合作。 We are truly encouraged. 我们非常赞赏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我坚信谅解备忘录和实施计划将为中国与世卫组织加强合作提供良好机会，期待通过协同努力增进全球与区域卫生安全，促进健康，打造健康一带一路。 国家工商总局统计，今年4月全国新登记企业55.6万户，创造了商事制度改革以来月度新登记数量最高值。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强降雨转战到闽粤地区，广东大部、福建南部都将有暴雨，局部地区甚至遭遇大暴雨侵袭。这可能是广东和福建入汛以来范围最广的一轮强降雨过程。 法国当选总统马克龙昨天与卸任总统奥朗德完成权力交接，正式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8位总统。法国总统府当天还发布新闻公报说，马克龙15号将前往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会晤。 欧盟刑警组织负责人昨天表示，12号开始的勒索软件网络袭击目前已经波及150多个国家的10万多家机构，至少20万人受害，未来还可能进一步升级。他呼吁所有机构必须认真对待网络安全威胁，及时更新升级电脑系统。 世卫组织发布公报说，刚果金政府日前报告该国爆发埃博拉疫情，截至13号已发现11例疑似病例，其中3人死亡，1名死者已被确诊感染了埃博拉病毒。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王延新、方亮，主播郑兰、卫东。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